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西医啊、片子啊，查的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先。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是周末，我们在周末的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这些故事真实存在，会让我们对生活、对医生和护士多一份理解，同时呢也对他们的工作多一份支持。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是北京佑安医院所推荐的文章，题目叫做佑安医院42小时紧急联动成就小伙子捐献夙愿。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2015年的6月26号，坐落在北京佑安医院的北京市器官捐献南区工作站的医务人员，略感欣慰的是，经过多达几十人远达数百公里的紧急联动，不懈努力，终于成就了因车祸不幸离世小李的临终夙愿，捐献器官拯救了8条生命。几天前，23岁的小伙子小李到北京探亲的时候发生车祸，经过急诊医生全力抢救，小李颅脑大面积出血，不可避免的出现脑死亡，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的父母留不住孩子，想到让自己的孩子的一部分存活在世界上，于是小李的父母找到了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6月24号下午4点，刘源主治医师带领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转运小组人员全副武装的出发了。24号下午6点，小李经过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绿色通道，直入佑安医院的 ICU。 普外中心的臧运金主任带领 ICU 刘静林主任对小李的病情进行了系统评估。小李颅内出血，出血性休克，深昏迷，没有自主呼吸，血压几乎维持不住，随时都会离世。为了实现小李和他父母的心愿，佑安医院调集了众多资源，大量的血制品和蛋白输入到小李身体里，给小李安排了医护小组专人专看，抢救车、除颤仪准备在床旁。25号凌晨2点，为了维护小李的器官功能，为小李运用了血滤治疗。25号上午10点，小李的器官功能终于稳定，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王璐副主任一直陪伴在小李父母的身边，给予他们安慰和陪伴。当听到小李的器官功能恢复的消息的时候，小李父母喜极而泣。患者有机会做器官捐献，为了拯救更多的生命，器官捐献办公室开始和时间赛跑。25号上午11点，脑功能评估分中心到位，经过脑电图、脑血流图等仔细评估，小李的大脑已经没有了血流，也没有了脑电活动，脑功能已经不可逆丧失了。25号中午12点，小李的急诊化验显示肝脏、肾脏功能正常。25号下午1点，器官功能评估小组到位。25号下午2点，小李的父母签署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按下了鲜红的手印。25号下午2点半，无锡人民医院肺移植专家乘高铁出发了。下午3点，医院伦理委员会经过伦理审核批准手术进行。经过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分配平台，有一位等待肝移植的患者和两位等肾移植的患者，经过长时间的排队等待，幸运的匹配了小李的肝肾。由于小李的体型偏小，很多等待心脏移植的患者都不能匹配，给儿童受者又偏大。此时臧运金主任积极协调， 在北京全力寻找体型小的需要心脏移植的受者。小李心脏有力地跳动着，时间渐渐流逝。25号下午4点，北京阜外医院到佑安医院进行评估，2个小时之后匹配到受体，一个等待心脏移植的老人得到了活下来的机会。小李的肺脏呢？能不能拯救一个生命呢？臧运金主任拨通了我国著名肺移植专家无锡人民医院陈静瑜院长的电话，一位远在青岛的患者正在等待这样一个肺源。此时在佑安医院 ICU 病房里，器官功能维护还在进行着，一个医生下去休息，另一个立刻替上，床边一直有人应用升压药调整液体入量，监测呼吸、血压和尿量的变化。25号晚上10点，肺移植专家到位，在陈院长的指挥下，保护肺脏的措施被一件件落实。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的肺移植科室也在紧张的准备。26号凌晨2点，捐献准备完毕。26号早上7点，肝肾心肺 OPO 专家联合制定了手术方案。26号上午9点，最后一次纤维支气管镜、胸片和超声检查完毕，小李的父母与宝贝儿子最后告别，推入手术室。26号上午10点，器官捐献手术开始，协调员庄严地站在手术床前，宣布患者小李在生命的尽头捐献出自己的器官，留给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拯救了他人的生命，我们向这种崇高的行为致敬，并为患者默哀2分钟。现场的佑安医院、阜外医院、无锡人民医院的医生、护士、麻醉师一起默哀，默默祝福逝者一路走好。26号上午11点，小李的肝脏、肾脏、肺脏、心脏、角膜成功取出，被放在器官保护装置中。几辆救护车同时开出佑安医院，送往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身边。如果顺利，几天以后，5个与小李素不相识的人将因为小李的捐献获得重生，2位朋友也将看到光明。经过2个昼夜多地医院人员的连续奋战，成就了小伙子大爱捐献的临终夙愿，也让多个家庭重拾幸福。我们为小李的博爱之举点赞，也向医务人员无私奉献、锲而不舍的职业精神致敬。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呢，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张小平所写的文章，题目叫做每一次呼吸他都要点点头。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不足1岁的孩子血压高压竟高达190，要么找其他医院，要么回家吧。监护室外，他8天瘦了7斤，当妈的懊恼捶胸顿足，不吃不吃，孩子的摇头晃脑原来不是拒绝的意思，而是血压高引发的难受。全世界只有4例，居然让这个孩子赶上了。在婴儿体内摘出了2个近1立方厘米吹弹可破的血管瘤，将面临怎样的风险呢？这个故事还得从郑州开始说。郑州某小区3层公寓内的餐桌旁，刘丽抱着儿子程程。程程刚好满6个月，是该添加辅食的时候了。姥姥往碗里舀了一勺米粉，兑上温热的奶。吃饭喽，咱们今儿啊吃点没吃过的哈。刘丽左手搂着程程，右手把小勺送到程程的嘴边。平日里见到奶瓶就手舞足蹈的程程好像不喜欢小勺里的食物， 嘴里发出啊啊啊的声音，头不停地摇晃着，仿佛在说我不吃我不吃。难道辅食不合宝宝的胃口？刘丽轻轻地舔了一下勺子里的米粉，淡淡的奶香混合着谷物的清香，没有半点异味，应该不是食物的问题。刘丽又试着将小勺里的混合米粉送到程程的嘴里，这次程程倒是吃了，可没过一会儿，程程就把食物断断续续的都吐了。刘丽原本以为是宝宝的胃不舒服，到药店买了一些适合婴儿使用的助消化药，拿回家给程程吃了。细心的刘丽开始仔细观察儿子，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儿。说起来，儿子从生下来到现在，生长发育一直都很好，平日也很乖巧，不怎么哭闹，现在越来越大了，按说应该是更活泼更顽皮才对，可程程总是蔫蔫的，吃的也不多，有时候还会皱一下眉头，后来逐渐发展到每一次呼吸程程就要大口喘气，每一次喘气都要点点头。今年三月，刘丽抱着儿子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查，医生给程程做了心电图，怀疑病毒性心肌炎，开了几天输液。三天之后，程程的病情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出现烦躁，并且无法入睡。刘丽又带着程程去了医院。这一次，医生给程程做了心脏彩超，报告上写着心脏增厚增大、心衰、肝淤血、肺炎，这孩子得马上住院。医生直接给开了一张住院通知单。住院？我的孩子怎么了？到底是什么病啊？刘丽紧紧抱住了程程，仿佛要和儿子再也见不到面了。这个还不好说，现在超声显示的是他的心脏出现问题，但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还得住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才知道。医生将住院通知单递到了刘丽的手里。在儿科重症监护室里，护士麻利的将心电监护仪引出各条线路，承接在程程的身体上，手指上加上血氧饱和监测仪器，胸前贴上了好几个电极片，通过五六条连接线将心电图的波形显示在监护仪上。细小的胳膊上绑上了血压袖带，这是程程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测量血压。高压180、190，低压110、120，我的天哪！医生们都惊讶地围了过来，这么小的孩子血压如此高，也正是因为这高压让小小的心脏承受出现了心衰还有肝脏肺部的一系列身体变化。医生将病危通知单交给了刘丽，刘丽颤抖的双手端着这张沉重的通知单，无助的瘫坐在监护室的门口，眼泪止不住的沾满了衣衫。躺在婴儿护理车里的程程，小鼻子上扣着氧气面罩，小胳膊上戴着输液，小躯体上各种管线连接着心电监护仪。医生、护士陪着刘丽一起推着程程，从监护室去超声室进行仔细检查。短短五分钟的路程，刘丽仿佛走了半个世纪，因为这每一分每一秒，程程都有可能因为心衰而失去生命。超声科的医生不确定地告诉刘丽，程程有可能是肾动脉狭窄，肾动脉狭窄是多种病因引起的一种肾血管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高血压和缺血性肾病，患这种病的有年纪大的人，也有一些年轻人，但像程程这么小还不满一岁的医生还真是从来没有见过。问题是要进一步确诊就要做 CT 检查，可是程程已经衰弱的心脏肯定承受不了麻醉和造影剂的刺激， CT 检查根本不可能做。医生给了两条建议，一，再去找其他医院，二，回家。 好在有个亲戚在北京，刘丽决定带程程到北京儿童医院。从郑州到北京将近800公里的路程，已经心衰很严重的程程坐火车坐飞机都太危险了，全家人商议包一辆急救车。上午10点，刘丽抱着持续吸氧并且带着心电监护仪的程程，在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的陪同下乘着救护车出发了。快到石家庄的时候，天阴了下来，刘丽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程程开始脸色苍白，嘴唇乌黑，不停地摇着头，胳膊软软地耷拉着，嘴里想哼哼却哼不出来。救护车司机放弃了中途休息吃饭的时间，打开急救报警器，一路飞驰奔向北京儿童医院。7个小时之后，程程已经躺在了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里。为了随时得到孩子的消息，刘丽和家人没有离开监护室门口半步，他们用带来的衣服垫在地上，时而坐，时而靠。监护室门外的8天里，刘丽几乎没有真正的入睡过。她望着监护室的门，多么希望有医生出来告诉她，程程的病情被控制住了，可以回家了。可又怕医生喊她的名字，带来不好的消息。纠结让瘦弱的刘丽8天里体重骤降了7斤。终于等到医生喊他的名字了，刘丽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医生婉转地说，目前程程的情况还算平稳，血压也暂时控制住了，应该说基本还是肾脏的问题。说实话，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医院，他们那儿能治的我们也能治，他们治不了的我们也不一定能治。要不你们再找找别的泌尿外科或血管外科水平高的医院。刘丽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儿子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好吧，我们再找找。天无绝人之路，宣武医院一位参与会诊的医生告诉刘丽，可以去华信医院试试。华信医院，刘丽上网查了一下，北京华信医院也叫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网上的文章包括华信医院成功救治大动脉转位婴儿，还有花季少女偶遇拆带专家。天一亮，刘丽迫不及待的来到华信医院，找到血管外科主任李雷博士。李主任翻阅了既往病历，了解程程的整个患病过程之后，只说了一句，你来这儿就对了。第二天是个周五，刘丽带着因为高血压导致心衰并且还发着高烧的程程来到了心脏中心重症监护室，找到了病因。周一，程程转入血管外科，超声科的主任王林一博士亲自为程程做了超声检查。经过他仔细检查，探查到程程右肾已经萎缩了，最重要的是右肾动脉上有2个非常隐蔽的鼓包，这2个鼓包使动脉供血右肾的血流发生了旋流，导致右肾缺血后萎缩。肾脏实质性病变和肾动脉病变都会引起人体高血压。原来啊，给程程喂辅食的不吃不吃，居然是血压高带来的摇头晃脑。刘丽听王连一主任分析之后，懊恼的捶胸顿足，程程的病早就有症状了，却被自己忽视了。因为血压高引起的心脏衰竭差点要了程程的命。可话说回来，还不满1岁的小婴儿谁能想到会血压高呢？医院血管外科联合泌尿外科、心脏中心、内外科、儿科、高血压研究所、麻醉科10几位专家为程程召开了一次多科会诊。首先确定治疗方案，按照程程的体重和身体条件，严格控制降压药、利尿药、强心药、保肝药的剂量，既要控制住病情发展，又不能对身体其他器官有所损伤。同时，李雷主任将程程的复杂病情向我国著名的心外科专家吴清玉院长汇报。吴院长指示，在保证程程生命安全的前提之下，选择最适合他的治疗方案。 泌尿外科主任李胜文教授出差回到医院之后，专门到血管外科探望程程。李胜文主任查阅了文献资料，全世界类似程程的病例报道只有四例，极为罕见。综合各方面的检查结果，他提出了治疗方案。程程右肾已经萎缩将近97%，已经不能恢复了。保留这个肾只会分泌毒素，影响心脏和另一个肾，而且那两个鼓包外衣继续长大，最终撑破肾动脉，导致大出血，后果不堪设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切除右肾及肾动脉，彻底解除导致程程发生高血压的原因。此时的程程小小的心脏因为长期高血压的刺激已经心衰，而且扩大了。程程能承受麻醉和手术带来的风险吗？程程还不足一岁，可以穿刺的血管非常纤细，需要麻醉师高超的技术。手术中对肾动脉的处理有可能使血压异常升高，就要备好降压药。肾脏切除之后，血管的扩张又会使血压迅速降低，就要备好升压药。对于心脏功能的监测，就要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对于麻醉药的剂量更是精准到了0.1毫克。有人说，最好的麻醉医生是隐形人，让外科医生感觉不到身边有麻醉师，这才说明麻醉医师的水平高超。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之后，手术开始了。李胜文主任亲自主刀，两名副主任医师配合。程程的右侧肋下切了一个仅仅6厘米的小切口，逐层切开皮肤、皮下组织、肌肉之后，将右肾和右肾动脉一并切下。护士将切下来的组织端到手术台下，血管外科、心脏中心、麻醉科、泌尿外科的医生都围了过来。右肾已经萎缩变了形，肾动脉长度不足3厘米，两个分支也仅有1.3厘米长，两个分支上各有一个大小将近1立方厘米、吹弹可破、像微型气球一样的血管瘤，也就是超声女神看到的那两个有生命危险的鼓包。整个手术中血压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波动，维持的像一条直线，手术出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术后程程恢复得很快，不到一周，灿烂的笑容又浮现在她那红润的像个小苹果一般俏皮可爱的脸庞上。远在西安工作的爸爸也来到北京陪伴妻子和儿子。刘丽怀抱着程程，控制不住的向每一位经过他身边的医护人员打着招呼。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当然了，还有一些感悟。接下来向您推荐的是健康时报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也值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也是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分享比较多的一篇文章，叫癌症患者适时停止抗癌治疗比什么都重要。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波士顿前市长梅尼诺被诊断出晚期癌症，他告诉媒体自己要停下癌症治疗，更多的时间陪同家人度过。面对癌症，大多数患者走着这样一条路，先手术，花掉数万元，然后化疗，花掉数十万元，不行再放疗，再花掉数十万元，接着转战中医治疗，花掉数万元，最终人财两空。这篇文章说，亲人离去之后，很多人才发现，我们对于癌症并不了解，对治疗投入了太多的情感和期望，反而没来得及让逝者享受最后的亲情。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 当美国的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扰，生命临终的时候，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同时也是我的导师查理，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实，证实是胰腺癌。负责查理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并且他正巧发明了一种针对此类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把患者生存率整整提高3倍，从5%提高到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比较低下，查理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再没有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与家人相处，非常快乐。几个月之后，他在家中去世，没有接受过化疗、放疗和手术，他的保险商也省了一大笔钱。人们通常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医生也是人，也会面临绝症、死亡，但医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大一样。医生与你不同之处在于，和尽可能接受各种治疗相反，医生们几乎不选择被治疗，因为他们知道病情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选。尽管他们通常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和能力，但他们选择不。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也想活着，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理解使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职业使然，他们也很明白人们最怕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这一天真正来临的时候，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也就是心肺复苏术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其实正确的心肺复苏术也可能导致肋骨断裂。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是指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的气管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不停地被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上演。为什么医生在病人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疗，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呢？答案很复杂，或者说可以很简单，用三个词足以概括，那就是病人、医生、体制。先来看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假设甲失去意识被送到了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在面对这种突发事件时，甲的家属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